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老铁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朋友圈、同事圈里对日本还是相当相当了解，李雷同学。 是的，欢迎。 欢迎李雷。 大家好，大家好。 对，我觉得每次李雷来就是真的是李雷老师。 李雷老师。 对，因为他除了会讲这些自然和一些建筑之外，还会顺带着历史怎么来的，有什么故事，我觉得这个在旅行当中非常重要。 特别的有这个理论依据哈。 对呀， 刚刚说到日本的城现在只有12座了哈，有什么修建的，有这个尊重历史结构的，延续的， 有新的，有旧的，遗留下来的。 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说到了彦根城啊，就是有一个湖，对不对？我们继续从这儿走下去。那比如说除了游览方式之外，这个地方耗时大概比那个刚刚说的那个 记录城 的话要 要短很多。彦根城啊，有时候你不用特意去哈。如果说呢，比如说你想从大阪去金泽玩，半路可以路停一下。 金泽大阪那块。 对，因为呢，彦根城正好是这个从大阪到金泽的半路上。 中间儿。 所以你可以在那儿停一下，玩上两三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用不了，两个小时顶多顶多了。 金泽气的，哎呀！ 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去金泽玩了 啊。 不过彦根城是这样，它除了彦根城之外呢，它下面还有一个园林。 园林 啊，可以看一下。 是那边的那种园林吗？就是比如说 日式庭院吗？ 日式 哇，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套票。你要买的话可以连那个园林啊，还有个彦根城博物馆 一起走， 一块买了。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划算的哈。如果单买彦根城的门票，你会发现稍微贵一点点。 不划算。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雷子，你这去这几个城的感觉，就观众啊、游客的这个年龄组成，比如说是 跟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人，还是再大一点、再年轻点为主体，应该是有点、有点年纪 的。指的是中国人吗？ 对啊，我们的国人， 中国人， 国人，国人。 中国人。好像年轻人稍微多一点， 年轻多一点， 年轻人多一点。 那整个 对对对 整个去到这个景区的，或者说这个天守阁的这座城的人是什么年龄段居多呢？ 日本人是老人多一点， 老人多一点 啊，因为日本大家年轻人都会工作比较辛苦， 太苦了、 出去玩一般都是老人。 了解了解。 那个外国人、西方人的话，去姬路城特别多，姬路城你能看到特别特别多的外国人啊，就是西方人。 在介绍这些城之前，再问个问题，比如说到的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浓重文化氛围的地方， 对。 比如说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有没有提醒大家去这些城 哦对 也着装上啊语言上啊就是有没有这些提醒的还是正常就行 啊正常就行 啊就看着 OK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的 正常需要注意的就是去日本大家都需要注意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好嘞绿色出行 对对对 是的 对 提高自己的素质啊 对 刚才说了两个哈燕根城和这个 姬路城 姬路城下面要特意说的就是松本城 松本城 啊松本城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有 它跟燕根啊它跟姬路城完全不一样姬路城是白色的墙灰色的 瓦 松本城是黑色的墙白色的边儿灰色的吧 哦多了一些繁复的结构、颜色上沉积上 而且最为典型的最为特别的是呢姬路城是一座山城你是要爬山的是要爬在上面的姬路城很高很高你从姬路站就能遥远很远的看到 那个 哎对对甚至整个姬路市姬路城是制高点但是松本城不一样松本城是建在一个地面上一个平城 平地上 而且松本城正好是建在它那个城郭的一个角上然后边上有这种就跟中国的护城河一样有水所以你能拍到松本城的倒影 那好灵秀 松本城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拍到完整的倒影的城 那很细 松本城又很漂亮 对 它白天会是呈现出一个就是很清晰的你能看到它的外表嘛晚上它的光打的也很漂亮因为它有白色的边儿 是 有黑色的那个墙 主体 而且在那个松本城的边上呢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桥就日本最典型的那样的红色的那样的桥所以我们看到松本城的这个网上的照片往往是那座桥加上松本城加上水的倒影我们都看到很清楚 很好看 对 松本城怎么对松本城怎么去呢松本城是在长野县 长野松本市 对松本市长野县如果你要选择坐新干线的话要从京都坐北陆新干线坐到长野 长野 然后呢再坐一趟特急列车到松本 特级列车 是吧 特级列车 什么样的感觉速度还是 就是就像中国的那种特快一样 好的特级列车 特级列车 嗯 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京都的新宿新宿坐一趟特级列车直接到松本城的 好的 对 大概呢要花2.5小时左右单程啊所以一般不建议 单程就2.5小时 所以一般不建议说从东京到松本城当天往返 注意了 要注意吧 说到住宿咱们稍微提一提哈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 日本住宿一直都是比较紧俏的 像这种比如有特别文化的地方它周围的住宿环境是民宿比较多还是连立的酒店比较多还是 那我一般都住酒店 酒店 我都住在比如说离JR 站最近的一个酒店 方便接驳 方便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一些 好的 而且像松本市啊这样的城市很小你从 JR 站走到松本城也没有多远 好的 松本城也是它呢里面你要登城的话其实也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只是看这个城本身 结构 你要真正了解松本城的历史的话它一边旁边都会设有博物馆你可以专门去看 配套很完善 对 每个 但是呢如果你既想去博物馆又想去登城的话通常都会有套票 好的就是也买套票比较实惠 稍微可能便宜一个比如说博物馆是500块松本城是500块假设哈那么你要买套票可能就是一共800块便宜一点儿也不会太多 那也是八折呢 看大家的这个时间 对 松本城啊其实呢因为松本这个市啊正好是位于日本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边上日本有座叫日本的阿尔卑斯山那个日本的阿尔卑斯山呢它正好就是在 日本的本州岛的中部。如果你到春天的话呢，会看到城下就是松本这个平原这个地方樱花已经开了，但如果天气特别好的话，能看到远方的雪山一排一排的，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我的天哪，樱花，粉色的樱花加上白色的雪山， 而且松本城呢，它在每年春天的时候也会举办这个晚间的夜樱的一些观赏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展出， 美妙， 你可以去看一下。晚上的夜樱我记得应该是不收钱的。 而且打上灯光时候的这个樱花树的感觉， 跟这个白天看是完全不 一样 的。很漂亮， 是的，是的， 松本城就是淹没在一片一片的樱花里。 因为松本城它比较地势，它是平的嘛， 平的 花可以掩映松本城。 然后远处的雪山啊，一排一排林立的雪山。另外呢，松本这个城市，大家如果去的话，不妨还可以去这个松本市美术馆去看一看。 美术馆， 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在日本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名字叫草间弥生。而草间弥生就是松本人， 松本市人。 所以说在松本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因为草间弥生老人家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但他是日本最著名的这个当代艺术大师，也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上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大师之一。松本城里面的博物馆专门松本美术馆里面专门收藏了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如果是因为建议大家不要当天往返嘛，你最好能够在松本住一晚上。住一晚上的话，不妨去这个松本这个美术馆去看一看。 刚刚我查了，特意查一下松本市的夜色的景色哈，非常的日本 啊， 很幽静。 对对，非常幽静。 街道的颜色， 没有什么太多人， 路灯的这样一个排列组合，地上画的一些所有冥界的斑马线，非常的有日本的风格。 是的，就看这张图片就总能想到一些非常著名的日本小说家作家笔下 的 那些场景。 其实说到这些城啊，很多的朋友说怎么样才能专业的了解到这些项目哈。其实我觉得 怎么才能专业了解呢？ 其实去一个地方玩，我们必须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摄入的理解的知识点的储备。 对， 比如说像手里我们的雷子拿的这本书，大家就可以感受叫做一百城，对不对？ 但这本书是日文的啊， 一百全日文， 对，全日文的， 我的天 哪， 我的天哪，李老师， 有汉字 又精进了， 有汉字， 你现在用日本交流没问题吧？雷子到日本是全程日文，没问题。 生活啊，不是，就是点个菜啊，买个东西啊， 已经 问问路啊，应该还可以。但 基本上生活解决了。 跟他们聊的话，还就会相对的来说稍微的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流畅。 了解。 而且就是瞎聊还行你不要说那种就是特别正式的那样的语，就是那种比如说像 今天我们的股市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现场发言，当着大家的话说，你要说一段话因为它会涉及到你平时跟一些朋友之间的聊天，你不用那么多的敬语而且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助词但是如果你在正式的场合发言的时候，你只要注意到这个动词你的敬语的形态是什么，就好困难。你首先你要在脑子里过好几遍都未必能说得很流畅。 其实我们在了解了一个地方的人文和掌握一部分当地语言的表达技巧之后，浏览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顺畅哈。在介绍最后两个之前，那我想问问那个李雷哈，那比如说你作为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日本的旅游观光爱好者，去推荐大家的话，有一般的推荐的城市的这样一个分类吗？比如说哪些是属于偏休闲的，哪些属于偏饮食注意的，然后就是那种城市的那种构造啊，老日本的那种感觉，给我们稍微介绍一点点好不好？比如说初次去日本，给个小小的攻略好吗？ 就是如果大家初次去日本，先去关西的话，那么有时间。就可以，就刚才说的姬路城。如果时间稍微富裕一点的话，可以去金泽看一下。 金泽 被誉为小京都 金泽 的城市保存的比较好。它既有现代的气息，比如说金泽最著名的21世纪美术馆。还有金泽非常著名的铃木大拙馆。铃木大拙是个哲学家。但是我们去看是看他的建筑。21世纪美术馆的建筑非常的有意思。铃木大拙馆的建筑非常有意思。同时我们还可以去金泽城看一看，金泽也有一个城但那个叫金泽城，但那个城是后建的随便转一转就可以了。 是， 而且金泽还有一个日本三大园林之一的兼六园 兼六园这个好听 兼六园的是在金泽就在金泽城的边上另外呢，大家呢，因为金泽到处都是金灿灿的